十五人合共嘅交易金额咧系15亿元嘅。嗱，依单嘅新闻出咗嚟之后啦，我谂咧，其实大家都会即系或者市场上面亦都有一啲嘅人士就关注到咧两点嘅。第一点咧就系呢个嘅个案，如果系涉及到一啲做事嘅活动，咁点解会系由警方去到介入，而唔系由证监去处理咧？咁由证监去处理同埋警方去介入嘅时候，咁究竟喺个调查权上面啊，有冇任何嘅分别咧？嗱，呢个系第一点啦。咁第二点咧，亦都关注到咧，就系亦都有唔少嘅人士啊，佢哋可能真系透过通讯群组咧，而去即系做一啲嘅叫做即系买卖嘅意见啦，吓交流信息啦，咁样。咁呢啲又构唔构成咗一个即系会触犯咗现行唔同条例嘅行为咧？特别系一啲嘅散户啊。佢哋如果係參與咗呢啲嘅通訊群組去做一啲比較頻繁嘅交易，又會唔會呢都可能係干犯咗唔同嘅條例呢？電話號碼18721，休息一陣啦，轉頭返嚟呢，我哋揾熟悉證券嘅人士呢同我哋傾一傾呢個議題呀。 今日新聞追蹤。2020年9月11號，政府今日开始放宽防疫措施，限聚令放宽到四人，食肆每台客人的数目上限由二人放宽到四人。朝早11点，警方拘捕一名18岁女大学生，涉嫌假扮内地特务公安电话诈骗四名长者，合共240万。东九龙总区重案组第三队总督察莫子威： 以往很多时的电骗的案件咧，冇错，可能都会同內地啊，或者甚至乎海外一啲嘅犯罪集團有關。咁但係據我哋調查多得咧，好多時呢啲騙徒咧係為咗引呢個受害人上吊，係特登用普通話嚟同佢溝通。 下午3点，有報道指，由檢控主任以律政司內部電郵系統發出電郵，涉嫌鼓吹參與六四集會。民建聯立法會議員周浩鼎要求律政司徹查事件。 呢一件事咧，如果係屬實嘅話咧，係嚴重損害到律政司整個嘅公信力。而家有律政司嘅檢控主任，竟然咧係公然咁涉嫌用內部嘅電郵咧，鼓吹人哋參與非法集會。这个呢是给人的感觉是非常荒谬。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自由風，我哋電話號碼咧係18721嘅嚇。一傳媒嘅呢一個嘅事件，有15人咧就被警方咧話佢哋以串謀欺詐同埋洗黑錢罪名咧而拘捕佢哋嘅，指佢哋咧涉嫌係干犯相關嘅一啲嘅罪行。個原因就係同喺上個月啦嚇，一傳媒嘅股票咧有一個都相當之熾熱嘅交投咧相關嘅。電話號碼18731，嗱電話旁邊咧我哋請。是一位熟悉证券业的监管的执业律师任建锋。任建锋你好。 陈燕平你好。 我想大家昨天看到这宗新闻的时候，第一个疑问就会是问为什么会是这个警方去处理而不是证监会去处理呢？因为不嬲，如果大家的理解就是涉及到一些操控股票市场的行为，通常一般都会是由证监去处理的。而今次警方就是以这个串谋诈骗和洗黑钱的罪名作出拘捕啦，是话佢哋涉嫌制造虚假嘅交投量，是串谋欺诈同埋洗黑钱罪。可唔可以讲一讲，即系证监嘅调查同警方嘅调查两者之间嘅一啲嘅分别啊？ 嗱，我谂首先就系你话系咪唔可以系警察查，一定要系证监查？咁就一定唔系嘅。咁既然尤其是系警方嗰边，佢话佢哋嘅调查方向系喺呢个欺诈同埋喺洗黑钱个方面嘅，咁喺咁样嘅情况底下，佢哋系话要去有一个调查嘅，咁理论上系可以嘅。咁但系警察嘅调查权力咧，就系始终系比起政 監會嘅調查權力係會有限得多嘅，即係譬如如果你話係警察嘅，佢如果要攞文件嘅，咁佢就係用一個搜查令去攞文件或者攞人哋啲電話電腦啦。咁如果你話係佢係純粹想揾人去會見攞證供嘅，咁佢係冇權去純粹去逼人哋去做一個會面嘅。咁但係如果佢哋係拘捕咗啲人，在被拘捕的情况下去同啲人去即係、就是、被拘捕人士去做一个会见呢，嗰啲被拘捕人士当然佢哋可以答问题，但佢哋亦都有一个監密权嘅。咁但係相反呢，如果你话证监会嗱，佢当然佢同警察一样，佢都有权去用呢个搜查令去即刻去攞人哋好多文件啊，或者去攞电话电脑嗰啲，但係同样佢都可以係出一啲通告去叫人哋，譬如七日内俾啲咩咩咩文件佢又得，同埋咧佢哋亦都有权，佢哋去召见任何嘅人，佢哋唔需要去靠拘捕人，佢哋唔需要去任何嘢，佢哋已经系可以出一张通告去俾任何一个人，话系同佢哋嘅调查有关，就可以去做一个召见噶啦。咁、而喺嗰个会面当中咧，系所有嘅被会见者咧，系冇监密权嘅， 一定要讲嘢嘅， 一定要答问题嘅。唯一就系咧，就着佢哋嘅答案咧，啲受访者咧系可以系作出一个声明咧，而嗰个声明就系话，如果我就嗰啲答案去声明话，你哋证监或者任何嘅机关系除咗一啲系同俾假口供有关嘅刑事罪行之外啦，就系、是、唔可以攞我呢啲答案去作为刑事案件嘅呈堂证供。嗱、听落去吓，系咪好似话哦？咁你答咗咪即系等于冇答？咁但系又唔系嘅，因为譬如证监会，如果你讲一啲做事啊各方面嘅案件，呢啲市场失当嘅案件，可以系刑事，可以系民事案件嚟噶嘛？咁亦或者系证监会系向一啲係真係有去操控市場嘅人，去為損失咗嘅投資者去追討一啲賠償嘅話，呢啲都係民事嘅，咁都仍然可以用會面記錄嘅答案。另外一方面就係，如果喺證監會喺呢啲咁嘅會面記錄裏面，啲受訪者嘅答案裏面覺得啊，除咗係我哋證監調查嘅嘢嘅範圍以外，仲可能牽涉其他刑事罪行，係可能係關警察或者關廉政公署事嘅，佢係可以將呢啲會面記錄咧，係去交俾警察或者交俾呢個廉政公署嘅。咁當然警察或者廉政公署就唔可以攞呢一啲嘢去作為刑事案件嘅呈堂證供，但係佢哋仍然可以攞呢啲會面記錄裡面嘅答案去作為一啲情報啊，作為一啲線索，去佢哋自己再做一啲額外調查咁樣咯。 即係如果咁講嘅話咧，真係調查一啲係做事案嘅時候咧，其實證監佢嘅調查嘅權力或者係佢嗰個有效力咧，可能會有機會係大過警方 嘅。哦，呢個係絕對係嘅，即係呢個唔係話去批評警察冇用，唔係咁樣嘅問題，而係實際上你講喺法律上。是绝对是证监会的权力是大过警队啦。咁之后仲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这个有关调查的保密性啦。即是当然昨日警队他们选择很高调这样去将他们整个调查公告拉了什么人公告，还要讲埋话他们将来的调查方向会是怎样这样。但是某程度上，如果你说是受警方调查的人士，佢哋如果大家喺度開始傾偈嘅，佢傾話啊，我俾人拉咗，或者我哋喺俾警察問話嘅時候有傾過啲乜嘅，咁警察仍然係要某程度上，如果用一個俗語啲嘅方法去證明呢啲人去傾呢啲嘢嘅時候係打龍通啊，係妨礙司法公正啊各方面咁樣嘅。但係如果你話係證監會嘅調查咧，就根本是任何是同調查有關的嘢咧，都是保密的。咁所以如果是有幾個 是話都係有受證監會會見或者被調查嘅人士，乜都好啦。咁佢哋如果佢哋之間喺度互相向大家提話有俾證監會見過，或者甚至去提話證監會同佢哋會面嘅時候係傾過啲乜嘅咧，咁就唔需要證明話呢一樣嘢係咪打龍通，唔需要去證明呢樣嘢係咪咩妨礙司法公正，就已經係違反咗證券及期貨條例嘅第378條關於所有證監執行職務上嘅機密嘅一個刑事嘅要求啦，咁咯，咁所以你可以話係即係除咗你話證監嘅權力大啲之外，佢哋去做調查嘅時候，至少理論上嗰個保密性都會高啲。咁你如果你話有，其實好多時呢類型咁樣嘅市場失當嘅案件，好多時可能係牽涉一啲係千絲萬縷嘅關係啊，或者一啲交易啊，或者一啲集團啊。咁你如果你係話擔心，哦，如果太快就張揚件事會打草驚蛇嘅，咁其實證監嘅嗰一套嘅權力或者處理方式，可能係會比起警隊有效咯。 昨日呢證監會就話呢對事件呢係不予置評嘅。咁我想問啦，如果證監會真係就事件係都係展開緊調查嘅時候，警方今次嘅行動會唔會有機會對證監嘅調查係構成一啲嘅影響嘅呢？ 理論上就唔應該係有影響嘅，因為其實都有一啲其他嘅案件係會係，譬如係證監會或者同廉署或者證監會係同警隊係拍住相咁一齊去查同一件事，只不過係大家查唔同範疇咁解啫。咁但係我諗唯一今次嘅問題就係因為警隊喺件事初步到一個咁樣嘅地步，即係件事只係發生咗三個禮拜度，咁你就已經係咁高調去講曬話自己拘捕咗啲咩人，調查啲咩方向，乜乜乜乜乜乜乜。咁通天到一個咁樣嘅地步嘅時候，咁就算你話係證監繼續查落去，譬如如果你話證監即係我哋純粹猜測啦，譬如證監話佢想見呢15個係被警察被捕嘅人士，如果喺未被警察被捕過之前嘅，可能而證監已經有機會見佢哋或者安排去查佢哋嘅，咁因為每個人都會係喺自己嘅一個即係真空裏面啊嘛，因為證監嘅調查保密啊嘛，咁你變咗咪每一個人可能佢嗰個戒心情，即係去同證監答問題嘅時候嗰個戒心程度，未必有好似而家咁樣成件事通曬天嗰個戒心程度咁大咯。即係呢個又唔關話一個法律嘅問題，呢個只不過係一個係你可以話係受調查者嗰個心理嗰個問題咯嚇。 係嗱，交投量嘅急升咧，就係發生喺上個月啦，即係整整一個月之前啦。咁已經係一個月後，警方去採取行動啦。我想問喺時間性上面咧，一般嚟講，證監如果要調查呢一類嘅涉及到可能即係做事啊嘅呢啲咁樣嘅個案咧，通常會係要調查幾耐㗎？ 嗱，即係當然要睇下個規模有幾大啦，咁同埋佢哋查下揾到幾多嘢啦。但係喺呢類型嘅案件，如果係證監去查市場失當啊，或者係就係有人去操控市場啊，或者做事啊各方面呢啲嘢，佢哋快則係要查啦，即係一年幾嘅。有啲如果你話係可能係牽連甚大嘅，可能佢哋亦或者有啲係包集埋一啲其他執法機關嘅一啲刑事範疇嘅，可能佢哋要查三四年都唔定嘅。咁可能有啲人會覺得咁樣係叫做慢，但係我反而會覺得嘅就係，因為呢類型嘅案件好複雜，因為你要去揭發或者去懷疑去調查嘅一啲千絲萬縷嘅嘢，其實係好仔細同埋比較多，所以如果你太倉促去處理件事，嗱，你見而家其實就算警察出嚟都話佢哋個調查都係好初步嘅，咁其實如果個調查係好初步嘅，其實係咪應該係更加低調處理嘅？你會去？即係你去會去可以將，如果真係有一個造市集團啦，我哋唔知，亦都唔去做呢個假設啦。但如果真係有一個咁嘅造市集團，你要去一網打盡佢哋嘅，咁係咪其實 即係低調啲會好啲咧？即係我諗，就算警隊佢哋平時去做一啲有組織罪案嘅案件，都唔會係去即係一滲入到黑社會嘅第一層皮毛就走去拉人啦。咁你都唔會掉到個龍頭翻嚟啦，係咪？ 另外咧，有啲人亦都可能會問咧，會唔會係因為證監嘅條例咧，通常就係處理一啲叫做即係市場人士啊，或者佢係嗰間公司嘅董事啊等等。而今次咧，我哋睇翻嗰15名人士嘅背景咧，似乎系都系无业啊，居多都有啲系叫系证券经纪嘅，咁但系似乎唔系嗰一类嘅，即系公司董事啊，或者系即系市场嘅一啲嘅经纪啊，好多咁样咯。咁会唔会呢个亦都系一个分野，就系证监系唔会查到呢啲嘅散户嘅咧？ 哦，绝对唔系嘅吓，呢个我可以好肯定咁讲，因为喺我好多年嚟。是就着呢一类型嘅案件是去代表客户去处理证监嘅调查，其实各行各业嘅人都有，生意人有，无业嘅人有，甚至你话是做超级市场周银员有，乜都有嘅系。咁你话系咪一定系淨系市场参与者先至会被证监调查嘅？咁我諗讲呢啲嘢嘅人可能都系对证监点样去调查案件系相对地一知半解。 明白，好，唔该晒你，任建锋，倾到呢一度啊，多谢晒你吓。任建锋咧系一位执业律师，就相当之熟悉咧证券业嘅监管嘅。嗱，我哋电话号码18723 1，5:30新闻翻嚟继续同大家倾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15岁少女陈燕林的死因言讯，两男三女的陪审团退庭商议之后，一致裁定为存疑裁决，指出因为遗体腐化而不能确定死因。本港新增12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3宗属本地感染，其中2宗由普及社区检测发现，累计确诊病例4925宗，另外有10多宗初步阳性个案，2宗由普及社区检测发现的案件源头不明，分别是一名住在将军澳康盛花园的71岁女子，同埋一名住在通菜街在旺角维景酒店海景酒家工作的56岁女子。9宗输入个案，有6人是菲律宾家佣，其中5人乘搭航班前日抵港，同一中介公司而又同机的外佣，合共有13人。国泰航空宣布，国泰和国泰港龙不会向政府申请第二轮保就业计划。消息透露，国泰最快下个月向董事局提出重组业务建议方案，包括检讨人手资源。国泰空中服务员工会主席黄思敏说，工会代表今早已经和公司代表会面，公司没有明言会裁员，但追问之后估计公司有意向会裁减人手。他提到现时航班数量是疫情前的大约10%，不少同事正是放无薪假，部分空中服务员一个月只得一班机，甚至没有航班，人工大约比平日少3-4成，部分人要靠兼职支持生计，甚至辞职。工会将同会员沟通，再决定下一步行动。因应政府宣布将全面恢复正常公共服务，税务局宣布由9月15日起恢复正常公共服务。作为防疫措施，所有进入或逗留在税务局办事处的访客都需要戴口罩，没有戴口罩的访客将不会获得服务，并会被要求离开。为减少社交接触，税务局鼓励市民透过电话和税局联络，以邮递方式提交文件，并尽量使用电子服务处理税务事宜。天气方面，本港今晚和明日大致多云，明日间中有骤雨和几阵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微风。 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雨同几阵雷暴，下周中期天色好转。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示打道东西行的龙尾分别在中环广场和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的龙尾佛光街桥底，去尖沙咀方向的龙尾就在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柯达大厦，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在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多车龙尾兆辉台，皇后大道中近住戏院里都是比较繁忙的，龙尾在花园道口。另外坚岛去上亚尼北道交通繁忙，龙尾已经排到去搬咸道近高街。在九龙方面，观塘道近启业村来回方向车多，去荃湾方向的龙尾德宝花园，去观塘方向的龙尾去到龙翔道近彩虹村，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那段慢车龙尾太子道东近御港湾，另外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面粉厂那段比较多车繁忙的，龙尾在观塘码头。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清水湾道碧屋落斜去西贡、南湾隧道入口去九龙、青屿干线迪士尼分叉位去九龙、青山公路沙仓去屯门和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的隔气弯管内有足够的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还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和维修，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些。 开明通达，讨论政策。 津贴中学议会主席潘淑娴， 这段期间我观察了不少学校彼此分享网上教学的成功和失败的经验，政府应该善用香港独有的优质教育基金，创建电子学习的新项目，在硬件、软件和电子教材里面提供支援，让香港的教育走进电子教学的最前端。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朝早九点，香港家书妙语连珠。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 自由风，自由风，我哋电话号码咧系18721噶，咁啊，大家对于即系如果有一啲嘅琴日警方嘅行动啊，即系有一啲嘅人士可能就会关注，咦，咁我可能都同亲戚朋友咧喺个 WhatsApp 群组入边咧互相去交换投资嘅资料个噃，咁会唔会有机会可能会触犯咗一啲嘅条例而我不自知咧？咁会唔会有一啲嘅忧虑咧？可以打电话嚟18731咧，同我哋倾下噶。嗱，电话旁边咧，我哋请嚟咧安利控股主席兼行政总裁黄伟康噶，黄伟康你好， 你好你好你好， 系，我想问咧，即系寻日呢个嘅案件嘅仔细嘅内容公布咗之后啦，财经界咧嘅关注点系乜嘢啊？ 我相信財經嘅關注點都係嚟自頭先你講咧，即係譬如話究竟譬如一啲嘅朋友啦之間咧，做一啲討論啦，或者即係譬如即係有啲有時喺證券行我哋都見到啦，即係譬如有啲散户咁啊，即係大家群埋一齊去講一啲股票，即係而家當然少咗啦，但係近時都會啦。咁啊，或者就學你講話喺啲 WhatsApp 群組入邊，即係朋友之間，我哋去討論啲股票，然後同一時間話，不如呢個價錢去買啦咁樣。咁嘅時候，會唔會即係話都觸犯到一啲嘅法例啦咁樣？咁或者一啲條例啦，因為琴日即係當呢個案件出咗嚟之後咧，大家都有呢啲咁嘅憂慮喺度，就哦，如果我哋朋友之間覺得哦呢個價位唔錯啦，一齊去買呢只股票啦，咁似乎就如果琴日單純我哋睇表面上即係一啲嘅交代嘅時候咧，都會有啲咁嘅隱憂、咁嘅擔心出咗嚟。不過即係如果我哋再睇深層次少少咧，即係話琴日嘅警方。嗰個交代嗰度咧，佢就話覺得因為呢一班人係比較即係交易嗰個次數係比較頻密啦，同一時間佢哋個頻密嘅程度係令到同一時間咧呢十五個人啦，佢哋個講緊嘅嗰個嫌疑犯啦，係都同一時間喺做一啲咁嘅買，又同一時間咁做一啲沽，而且個次數係相當之頻密啦，咁所以令到警方產生咗懷疑啦。咁如果係咁嘅時候咧，我哋又覺得即係從呢、這個細節去睇咧，咁如果我就咁去一啲個討論啦，即係譬如同啲朋友做一啲交談，然後大家同一時間去買，可能即係未必會即日又沽到，或者可能係隔幾日先至同一時間去同一個價錢沽，咁似乎就未必會觸犯到琴日所講嘅一啲嘅做事嘅行為咯，咁所以其實又未必需要話真係去到咁驚弓之鳥嘅。 我想問咧，其實即係據你哋嘅認識咧，都有唔少人咧，可能係日日報喺嗰個股票行，或者係以前入報喺銀行入邊咧，喺度即係不斷係睇住個市咧去落價噶嘛。咁嗰啲可能係散户，就係佢專職咧，就係自己去做嗰樣嘅行為噶啦。其實一般嚟講，佢哋嗰個即係每日嗰、那個。交易量咧係可以去到幾多次噶嚇？ 其實咁講啦，即係如果你話即係一般散户，其實對於佢哋嚟講咧，即係可能因為嗰日你見到，即係如果走翻住呢個一傳媒嗰個股價嗰一個波動性咧，或者嗰個嘅即係嗰個交投量啊，甚至乎你見到個交易宗數去睇咧，其實我相信，就算如果嗰日有啲散户自己望到呢只股份真係譬如佢真係好中意每日喺度做全職佢做買賣嘅時候，其實你問我佢真係嗰日如果嗰、那個因為。尤其是喺一蚊樓下嘅時候咧，我哋要知道咧，每一個價位咧，其實嗰個嘅升幅啦，由五毫子至到一蚊嗰個價位咧，每一個價位嘅升幅或者跌幅咧，其實都超過1%。咁所以其實會變咗嚟講咧，有啲嘅投資者，譬如真係買到嗰只股份，然後可能三四個價位已經。可以扣除到嗰、那個即係洗費嘅，即係我哋叫嗰個交易費嘅時候，其實可能兩三個價位佢哋又沽完之後，然後覺得咦唔係喎，未升完喎，又去追，咁可能其實如果你以翻嗰日嗰個情況咧，其實有啲散户你話嗰日。我哋叫 day trade 咧，即係即時交易咧，可能4、5次、5、6次或者10次，其實都有咁嘅可能性，或者甚至乎有啲嘅我所知啦、認識啦，有啲真係全職叫做炒股票嗰啲人啦，過往如果個市比較熱鬧一啲咧，佢哋買嗰啲渦輪啦，即係嗰啲嘅叫做衍生工具產品啦，其實佢哋每一個交投量都有陣時可能係10幾次、20次都會有呢個情況出現嘅，咁所以變咗嚟講，有陣時你話。是不是很頻密的交易是一個的代表了他們有做事呢有時候未必的甚至乎現在有些更加專業的投資者來說他們會用一些電腦的程式的軟件去協助去做一些 的程式交易甚至乎我們有時候證監會都有提醒我們譬如有些的股份或者衍生工具有些叫我們叫高頻交易那所以變成來說是不是沒有人會去做一些幾十次的交易一天呢對著一 隻股票又未必，咁但都要視乎翻嗰隻股票有冇咁嘅氣氛，有冇咁嘅交投量去做到咯。 譬如你頭先就話咧，即係透過一啲程式去進行交易咧，即係呢啲程式。有冇话你可以系譬如即系直头嗰个交易量咧，即系同一只股票咧，甚至会有机会即系过百啊咁样，其实都得噶。即系嗰啲程式可以做到嘅譬如每日嘅最高交投量有冇一啲咁嘅限制咁样噶？ 其实就冇嘅，真系就视乎翻。 即系做几多次都得嘅，其实。 其實做幾多次都得嘅，只不過就係有一個問題會出到嚟，就話如果譬如嗰隻股份其實都冇成交嘅，冇人去留意嘅時候，咁你其實你要揾對手噶嘛，你揾唔到對手，你都好難做到好多交易啦。咁但係如果你以翻嗰日即係一傳媒嗰個股價嗰日嗰個嘅成交量，咁佢已經。嗰日其實係投嗰兩三位嗰個成交量添啦，啊，即係幾廿億嘅成交啦。咁佢就變咗嚟講，如果有人用程式嘅買賣去做嘅時候，都可以去做到呢個效果咯。咁當然，譬如有啲人就坐喺嗰、那個電腦嗰度，如果佢用電腦去做交易嘅時候，用網上交易系統嘅時候，其實如果嗰個系統係快嘅時候，其實人手都可以做到好多交易量添。 嗯，但譬如如果佢哋用呢啲嘅程式嘅交易咧，其实佢系咪都要有翻一定咁上下嘅硬件先至可以处理到嘅？即系咪一啲普通嘅硬件都可以做到呢啲嘅程式交易嘅？ 咁就普通就唔得噶啦，即系有一啲嘅，譬如有啲大嘅证券行啦，有啲大嘅投资银行啦，咁其实佢哋有啲嘅叫做交易部门啦，咁其实有啲嘅trader 佢即系或者咁样讲啦，好似有啲嘅warrant 發行商，咁可能其實某程度上佢哋冇可能每一隻嘅 warrant 佢哋要做莊家嘅，佢哋冇可能要去出價嘅時候，佢哋冇可能每一隻佢哋自己都用人手去做噶嘛。咁所以邊嚟講，佢哋可能都會做一啲程式嘅交易。咁如果有對手嘅時候，咁可能個程式都可以幫佢哋買賣好多次都唔出奇。咁所以邊嚟講，嗰、那個硬件嘅需求啊，的而且確就要比較多一啲噶啦。 嗯，另外亦都想即係請教一下咧，就係、是、一啲製造即係交投活躍假象嘅人士咧，你哋市場就係話叫做搭棚啦。通常呢啲人係咪都要有翻一定嘅經驗先至有機會可以做到定點㗎？ 嗱，其實就住呢一次事件咧，我哋都會有個疑問喺度咧，即係譬如話製造虛假交易嗰咁樣講先啦。因為其實咧，通常有幾個因素咧，我哋都會覺得會有機會會喺個即係譬如有啲股份，我哋叫繞股啦，即係話頭先你講啦，其中一個就係嗰個可能性咧，就搭棚啦，即係譬如即係股份而家係一蚊嘅，咁跟住然後咧，突然間喺譬如下面個十個價位啦，即係一蚊樓下十個價位咧，咁就提咗大量嘅買盤喺度，咁就營造咗好多人喺度想搶呢只貨嗰個情況。咁但係通常如果即係當有一啲沽盤比較多一啲嘅沽盤，譬如沽翻落去一蚊樓下嘅九毫九咁樣，突然間你會發覺到咧，下面嗰啲買盤突然間咧唔見曬嘅。咁即係呢個我哋就叫搭棚現象咧，啲虛假嘅好似有好多買盤等住買呢只股票嘅一啲嘅假象出現。咁呢啲我哋就叫搭棚，亦都有陣時會係令到有啲散户咧就覺得啊呢只股份已經唔係好多人買，咁突然間冇曬咧，咁就有些少就會誤導咗投資者。咁另一樣嘢咧，就我哋通常都話即係一啲嘅虛假交易做市咧，就要有一啲嘅消息嘅配合嘅，即係譬如話即係發放一啲假嘅消息啊，令到大家相信呢間公司可能第一，譬如有啲嘅業績嘅嚟緊會好啊，或者發放佢可能就嚟被收購啊，或者有啲嘅收購合併嘅活動會出現啊，咁令到有啲人就相信呢只股份咧嚟緊會上升，跟住然後就推高，然後我哋就叫做散貨啦。咁有陣時都有呢啲情況，即係譬如一次喺舊年12月份嘅時候咧，有啲股份咧突然間急跌咗九成嘅情況。你見到之前咧，通常就係反而升上去嘅時候咧，就成交就冇乜。咁但係咧，突然間咧一跌落嚟嘅時候咧，因為佢可能累積咗幾倍嘅升幅啦，咁所以變咗嚟講跌落嚟嘅時候咧，佢都有好唔計價咁樣洗倉式咁樣沽翻落嚟，都有呢啲咁嘅情況出現。所以變咗嚟講，就呢次一傳媒嘅事件，我哋都有陣時即係、就是、我哋如果業界都有討論嘅時候，咁如果你話佢製造一啲嘅虛假交易或者有啲嘅消息嘅發放，咁但係個問題就係咁呢十五個户口係咪即係事前已經開咗户口去等呢、這個一傳媒嘅消息出嚟咧？ 咁但係其實一傳媒嘅消息嗰日係屬於叫負面啦，甚至乎警方去拘捕相關管理層嘅時候，其實冇乜人會事前知道噶嘛。咁變相嚟講，呢個十五個户口係咪單純為一傳媒而開而去做一啲咁嘅虛假交易咧？我哋即係如果你業內嚟睇，就會覺得比較困難。咁當然，琴日警方都講到咧，就話呢十五個户口本身其實應該有其他嘅股份嘅。咁其實佢哋咪牽涉其他股份嘅買賣咧？咁似乎警方係未有交代到。咁會唔會呢啲其他嘅股份亦都牽涉到嗰啲做事嘅活動咧？咁我即係我哋都期待，其實會唔會定即係之後會有多啲嘅消息會公布到出嚟咯？ 嗯，明白。好，唔該曬你啊，黃偉康，多謝曬。嗯，拜拜。係。 唔該曬。 拜拜。係。黃偉康係安利控股主席兼行。政总裁嘅咁啊，亦都强调啦，警方咧正系就事件咧调查之中嘅。咁根据今日嘅媒体嘅报道啦，嗰十五位嘅人士咧，就警方经过通宵扣查之后啦，今日咧系陆续获准保释候查，一个月之后咧再翻去警署报到嘅。自由风，自由风，电话号码18721。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again. We're going to talk about pronunciation again. 又讲英文发音啦。有同学问萧叔叔 mass 呢个字，我哋可以点样读 ？OK， 一个中文正確啲嚟講叫一個質量 ，OK， 即係唔係 quality 個質量啊？有啲人講，而我哋講一個物質，佢有幾多嘢喺度 ，OK， 同個重量係有關係嘅東西啦 ，OK。咁 mass 呢個字咧，蕭叔叔以前咧係讀錯嘅 ，OK， 即係我讀大學嘅時候咧係成日讀錯嘅，去到自己英文都唔差嘅程度嘅時候咧，我都讀錯呢個字，我就將佢讀成 mass 嘅。mass， 仲有一个啊音嚟读嘅，咁但系正确嘅发音咧系一个啊音嘅啊，即系我哋好似读 fat，fat， 或 cat，cat，a fat cat， 啊，咁咧挤落去 mass 呢个字度咧就系读成 mass。For example，weapons of mass destruction 就系咧具大杀伤力嘅武器。Mass 就唔好将佢读成 weapons of mass destruction， but weapons of mass destruction 啊，好啦，今日就讲到呢度啦 ，bye。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iu O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6500年前，清霸地球家系佢哋恐龙。但一粒坠落嘅小行星，将恐龙连埋整个星球上超过70%嘅物种大灭绝。到咗我哋人类嘅时代，小行星又会唔会再一次袭地球？人类又会唔会步恐龙嘅后尘？电视节目《午夜广场》真系好科学。今集《小行星防卫战》，今晚11点，港台电视31。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18721电话旁边有位听众黄先生啊，黄先生你好， 系你好， 系 嗱，我觉得今次咧警察咧突然咁竟然系用毒品调查科去查呢、這、一个啊，查呢、這、一个嗰、那个一传媒嗰个股票特别嘅价格交易啦，系咪先？咁我啊觉得咧。你話武高弄低，喺我覺得嚟講咧，如果我哋周時都會買啲股票啊，以往都好似我哋國內啲股落嚟，一日之間升到高高，一兩日之間跌到落去得翻我一仙都得嘅。我就唔明喺香港啲人政府又唔去查下去喎，但好似呢一個咁嘅情況，俾個感覺就係話一傳媒佢諗住呢一個咁嘅冇理由會有人炒上去噶，佢諗住佢會係幕後都係可能阿梁黎智英做噶啦。喺政府 咁又唔可以咁講，冇任何證據顯示嚇。 冇任何證據，但係俾我哋嘅印象咧，佢就幕後諗好大機會會係佢哋嘅做，所以先去咁積極去查。 嗱，呢個係你嘅估計啫， 係我估計，係我估計， 你估計啫，純粹 係我以往感覺就係話，我哋香港咁多股票。升到高高跌到低低，我哋证监会我哋扫毒组有冇去做下啲咁嘅嘢咧？ 但係呢個好特別，就佢咁積極去做，俾我覺得就話而家你嚇到，喂嚇到啲人，喂究竟買好唔買好呢？如果真係突然間冚冚聲升，我跟住升，我都蝕錢喎，唔係淨係多個人蝕100萬喎，有即係你唔好話多個人啊好慘喎，我蝕100萬，我要查喎，喂好多啊買股票你擺得過。新落去玩，你就預咗蝕噶啦。你出出嚟玩就預咗要蝕，預咗要賺，預咗蝕，就唔可以咁樣借咁嘅藉口咧，就話又要查呢、這個查多個嘅。嗱，我唔好俾我估錯，我個推斷啊，根本就政治想政治去查人就好明顯係噶啦。所以話香港個政府今時今日俾國際點樣睇你，心裏有數。心里有数啊！ 系嗱，呢多谢晒阿黄先生嘅电话啦。咁呢个就系阿黄先生嘅推断啦。咁不过咧就系寻日啊，毒品调查科嘅总警司钟永敏亦都强调咧，个案件咧唔系针对一传媒，而系针对咧利用一传媒事件去呃人，令到股民咧蒙受损失嘅不法分子嘅。咁亦都即系补充一下啦，就系而家负责处理嘅咧就系毒品调查科下边嘅财富调查组嘅。咁其實佢本來係成立之初咧，就主要係打擊毒販嘅洗黑錢活動啦。咁亦都經過咧係多次嘅重組同埋合併，而而家咧大部分嘅洗黑錢嘅案件咧，都係會由財富調查組咧去負責嘅。咁而尋日即係警方去拘捕嗰15人嘅時候咧，就係以串謀欺詐及洗黑錢罪名咧而作出呢個拘捕行動嘅。呢、這個就係有一個。少少嘅資料補充，咁同埋亦都即係再補充一下啦，就係喺8月11日咧，證監會咧亦都發表咗一個聲明嘅。咁根據證監會嘅聲明咧，就係就住即係一傳媒有限公司嘅股份嘅價格同埋成交量咧，最近大幅上升嘅有關查詢同埋公眾對此事嘅整體關注咧，證監會嘅聲明就話，鑑於以上所述嘅異常升幅，投資者買賣一傳媒有限公司股份时，无需格外审慎嘅。咁亦都话咧，就系因应上述情况咧，证监会咧一直系喺度监察，并会咧继续密切监察同一传媒有限公司股份有关嘅交易活动嘅。咁亦都话咧，会系将会同联交所咧系合作，要求一传媒有限公司咧向市场及时披露所有同佢嘅控制权、财务状况同营运有关，而且可能对该公司股价造成重大影响嘅未来发展情况及资料，以避免其证券出现虚假市场。呢、这个就系证监会咧喺今年8月11日所出嘅一份声明嚟嘅。电话旁边咧，我哋不如。请嚟另外嘅一位嘅嘉宾，就系立法会金融服务界嘅议员张华峰啊，张华峰你好。 系、hey, 你好，大家好，系。 喂，你系相关界别噶，头先亦都我哋讨论到一个问题啦，即系股民之间咧，透过啲通讯群组啊，或者唔同嘅软件啊，去到商讨买啲乜嘢，甚至有阵时有啲即系叫财经界嘅 KOL 咧，亦都会系话喂，譬如去到边个价位可以买啦，咁样，咁然后大家又一次过去买嘅时候，呢、這个会唔会喺今次事件即系睇起上嚟呢啲咁嘅行为咧，可能会令到大家有少少嘅疑虑，担心会唔会触犯到一啲嘅罪名？咁样咧，你自己嘅睇法系点样 啊？我喺嗰个传媒或者报界嗰度睇到咧，而家咧警方嘅措施行动咧，就系以洗黑钱同埋诈骗，去调查呢件事，去可能去即系去拘捕几个啲投资者去问话啦，系咪？咁呢个其实同嗰个股票市场嘅嗰个大幅波动啊，或者嗰、那个短时间之内有大量嘅成交呢啲咧，反而就系要系证监会去查嘅噃。即系我哋觉得即系佢用呢个洗黑钱同埋诈骗，系可能系头先我都听到你哋讲过，会唔会因为咧即系借着嗰个1282咧，就因为有嗰个公司有出现咗咁大嘅呢个事件咧，就利用呢个事件咧去嗰个喺呢个 case 嗰度咧去做一啲所谓警方所讲嘅咧洗黑钱嘅诈骗嘅呢个行为啦。咁呢个我觉得即系我哋作为一个 金融中心呢，我諗我哋一定要有一個良好嘅呢個營商環境啦。咁警方以呢、這個嘅方式去去拘捕呢幾個即係投資者啦，係咪？咁同而家所講嘅咧，即係我哋小股民咧去買賣。有冇会唔会触犯呢个条例呢？我觉得系两把事喎。 嗯。 调翻转头，我反而觉得呢，证金呢，即系点解喺嗰个时间呢就冇根据个证金附议嘅条例呢，啊，即系第八条嘅 B 同 C 条例呢，即系停止咗佢嗰个交易，咁啊令到嗰个小投资者喺嗰个混乱嘅时间，或者喺未明朗嘅时间之下咧去投资，令到佢哋即系间中有损失咧，点解证金冇？ 即系你嘅意思系应该佢嗰日个交投咁旺盛嘅时候咧，证金应该将佢停牌系咪啊？ 系啊，即系减少咗呢啲，即系或者俾人利用吓，去兴波作浪啊，或者系即系减少呢啲投资者喺未曾係了解嗰個情況之下咧，冒然咧投入啦，咁呢個咪就係保障小投資者嘅利益咯。呢個正係正正係呢個證監會佢哋所要做嘅嘢噶嘛，係咪？點解佢哋冇做咧？咁啊變成即係成日都嗰個大上大落咧，令到嗰個損失嘅層面或者係個混亂嘅層面咧擴大咗咧。 嗯，明白。 我覺得咧，證金應該係睇，因為嗱，你而家咧到到而家為止咧，佢都冇作出任何實質嘅嘢。咁當然啦，啲調查梗係要好耐啦，譬如三年五年啦。喂，咁嗰個受損失嘅同埋呢個時間上點樣？ 但係都應該要俾個交代先咯。多謝曬你啊，張華峰議員。跟住有六點前交通消息。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Michael 首先讲单坏车，在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面粉厂的慢线有坏车阻路，现时车龙排到接近丽港城。而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北架山花园的快线较早前曾经有意外清理好，一带车多，车龙有待消散。在粉岭公路因为有工程，粉岭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林锦交汇处的慢线是封闭，龙尾去到吐露港公路近半春园。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入面，香港仔隧道慢线湾仔龙尾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和尖沙咀方向龙尾温芝楼街。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九外币对港元卖价：英镑9.933，瑞士法郎8.526，澳元5.657，加元5.888，新西兰元5.184，欧元9.193，每百日元对港元7.29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8.212。港金报17,960元，比上日收市跌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44.59美元，卖出1,945.48美元。港汇指数104.9，冇起跌。 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讲一啲特别嘅路面报告。喺新田公路，因为路面有油渍，去元朗方向近住石湖围嘅慢线封闭咗，龙尾喺新田交汇处。粉岭公路因为有工程啦，去上水方向近住林锦交汇处嘅慢线都系封闭噶，龙尾近半春园。至于较早时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面粉厂慢线嘅坏车已经拖走，车龙啦系有待消散。跟住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西行嘅龙尾分别喺税务大楼同埋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香港仔隧道嘅管道中间，慢线落湾仔龙尾喺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另外较早时啦，加士居道天桥去油麻地方向，近住女童军总会啦系有交通意外，清咗长一阵噶啦，不过车龙仲系相当之挤塞噶。而家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油麻地方向嘅龙尾啦，排到去启瑞出口。而家启瑞去尖沙咀方向系需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 更市居道过海的龙尾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嘉华国际中心，西行的龙尾过了太古城，私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太子道西，龙翔道西行上的私隧龙尾在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和伟业街近上二道，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龙尾就在电话机楼。港岛方面，下壳道去西环方向，下壳道上去红棉路是挤塞的，龙尾排到去告士打道近华润大厦。另外，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维园落桥位那段比较多车，龙尾海丰园。而在九龙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观塘码头都是车多，龙尾过了宏天广场。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乡事会路的龙尾一路排到去城门隧道公路近美城苑，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大榄涌挤塞，龙尾豪景花园。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清水湾道碧屋落斜去西贡、南湾隧道入口去九龙、青屿干线迪士尼分叉位去九龙、青山公路沙仓去屯门、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传播，应善用弹性上班和用膳安排，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应戴上口罩，不要搭人多挤迫的升降机，尽量避免举行大型会议，减少同事之间面对面接触，不要聚餐，放工后不要去人多的地方，保持双手和工作环境清洁，不舒服就不要翻工，尽快求诊，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一下。 政府现正为2020年施政报告进行公众咨询，欢迎大家就各个政策范畴发表意见，有你的参与，我们可以听得更多，了解更多。详情请浏览网址 www.policyaddress.gov.hk。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叶冠霖。 普及检测情况，呼吸系统科专科医生梁子超。 不是说计划要几长，而是海洋之后有结果的时间，如果能够是压缩到一日之内，这个是比较理想。报告要尽早出，它是在个潜伏期，它阴性，跟着三日之后已经有传染性的，那就变成是会有一个偏差。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色无限， 蓝色， 色无限，蓝地球。 全球抗疫，绝大部分人被逼宅在屋企，靠外卖的日子越来越多了。在中国，坊间流传的讲法，外卖早在宋朝已经有。唐宋是中国历史上鼎盛期，有能力就吃好一点，一些人一日两餐变三餐，另一些人就不想整，宁愿叫外卖。北宋年间，孟元老所写描写东京汴梁城，即是而家河南开封市社会生活的《东京梦华录》，有记载咁样讲：市井经纪之家往往止于市店船马饮食，不自家蔬。意思咧就系当时一啲民众咧唔惯买餸煮饭嘅，去到餐馆食或者系叫外卖。北宋名画《清明上河图》里面亦都可以印证喎。画里面呢见到有人个头顶有个托盘。盘上面呢系载住多盒，相信系木制嘅外卖盒。就好似呢系为人送緊外卖。亦都有用手攞住啲食物嘅外卖哥。当时咁点样叫外卖㗎？据讲呢每日食饭嘅时间呢，唔少店嘅店小二呢会走到街上面大声咁样嗌。如果有人想订餐，就同店小二讲食乜嘢啦。小二就会记录落嚟，并且攞埋客人嘅地址之后速递上门。至于西方社会，考古学家曾经喺古罗马庞贝古城嘅遗址发现一啲类似快餐店格局嘅店面，相信咧系俾人食快餐，但系咪有外卖呢就唔敢讲咯。 14世纪法国，有啲屠夫咧将切好嘅肉直接送到住家里边嘅，虽然外送嘅唔系熟食。10世纪嘅美洲墨西哥原住民喺市集就向路过嘅旅客兜售特产墨西哥种，但系都同今日由食肆外卖食物嘅概念咧有啲出入。外卖真正获得发扬光大嘅，一般认为系喺美国加州淘金热出现华工移民啦，咪催生一批批嘅中餐馆。中餐被认为系喺美国最早提供外卖嘅食肆嚟嘅。时代杂志透露，1920年一间叫做天珠 cafe 嘅中餐馆率先推出外卖，兴起咗风潮。一啲西餐馆咧亦都为顾客提供盒装午餐啦，包括三文治啊、沙律咁样。二次大战之后，美国士兵由欧洲翻翻去，念念不忘意大利 pizza。随住意大利移民涌入美国啊 ，pizza 亦都渐渐进入美国嘅家庭，包括外卖。电视机嘅普及加速外卖生意发展，因为啲人越嚟越中意睇电视，边食饭边睇电视，又唔想煮嘅时候就叫外卖啦。蓝地球，冯少宁撰稿。 色无限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色无限， 色无限，知识。 言不自由，自我本色。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 继续翻翻嚟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时间嚟到傍晚嘅6:43啦。直播室咧，今日除咗陈燕平之外啦，亦都有我哋一周时事点评嘅两位传媒人啦，就系杨建兴同埋冯振超喺度嘅。两位好， 你好。 咁啊，好耐都冇喺直播室度见过大家啦。咁啊，今日就喺直播室度咧见翻两位。咁嗱，当然啦，我哋星期五晚咧亦都要总评下一周嘅时事啦。我谂咧，作为无论系传媒界啦，或者系香港市民咧，都会比较关注咧最近一宗嘅案件嘅，就系人民力量嘅副主席咧谭德志咧，佢被控五项嘅发表煽动文字罪，同埋一项嘅公众地方扰乱秩序罪啦。咁已经咧喺星期初嘅时候咧就已经系提堂噶啦。嗱，咁当然即系案件已经进入咗司法程序啦，都唔系去讲佢咧好多实质嘅内容啦。不过咧，如果根据即系喺提堂嘅时候咧，即系控方嘅控方所提出嘅資料咧，就似乎係涉及到啊譚德志喺今年嘅一月到八月期間咧，喺大概38次擺街站嘅時候所發表嘅內容，包括佢呼喊嘅口號啊，同埋佢嘅次數啊、發言啊、標語等等嘅。咁而亦都即係有一啲人就引述，亦都指出啦，就係呢一啲嘅口號咧，譬如係包括咗光復香港啊、時代革命啊、五大訴求啊、缺一不可。哇！即系等等呢啲涉及到嘅即系标语咧，其实可能喺唔少嘅场合咧，亦都会有人咧系发表同样嘅呢一啲嘅文字或者呢一啲嘅言论嘅。咁嗱，两位即系对于今次呢个案件，咁因为最初咧，谭德志咧佢系呢个案件系由国安处嗰度咧去负责噶。咁但系后屘咧就以系一个刑事罪行条例入边嘅发表煽动文字罪咧去控告嘅。两位即系点睇咧？吓呢件事件吓，阿冯振超， 我谂呢件事件咧，即系去到而家呢个阶段，最紧要嘅就系、是、搞清楚嗰、那个案情嗰、那个本身涉及一啲嘅乜嘢嘅元素，系令到警方或者系即系相关嘅即系检控当局咧，觉得系阿谭德志系涉嫌触犯咗呢啲罪行啦。因為這個本身咧，佢今次呢一條罪咧，係一個已經係經年已經係即係立咗好多年，即係基本上其實上個世紀殖民地時代嘅一個嘅法例嚟嘅。咁你話係咪因為咁樣就冇用咧？咁我唔會咁樣講嘅。只不過就係話現在去睇翻轉頭就係、是，如果以這個檢控方咧喺庭上邊嘅供詞嘅案情表達咧。 就係話佢嗌咗頭先阿陳燕萍你講嘅口號，咁甚至乎係數埋佢嗌咗幾多次。咁呢個就涉及到一個好複雜嘅一個法律問題，就係話嗌呢啲口號係咪就觸犯咗呢一啲嘅條例？而點解會觸犯咗？嗰、那個含義係啲乜嘢？是不是因为这些口号就令到人觉得会煽动和藐视这两个这么重大的一个的所谓的刑事的元素在里面咯。如果是的话呢，那这个我觉得是真的要重新大家去解读一下现在这一个的社会那个的法律制度那个的刑事发展。因为我想过去好像正如刚才你所讲啦，在过去一段长时间里面呢，其实都经常有出现这些的口号的，在很多的场合里面。咁头一次是不是因为嗌得那个次数多而出事，即是而犯法呢？定是说他嗌嗰时那个场景那个的情况是煽动到其他人呢？咁如果系煽动嘅话，又煽动嘅意思系，其实咧，我哋简单去理解就系话，你系被人煽动咗之后，你有一啲即时嘅反应，而呢啲即时反应咧，亦都系犯法嘅，亦都系触及咗刑事嘅成分嘅。咁如果系咁嘅话，我哋就要理解，究竟谭德志讲完呢啲说话之后，后续系咪真系有一啲嘅刑事案件系发生咗？咁呢一啲咧，其實唔係話我哋三言兩語可以評論到嘅嘢。咁但係我覺得作為市民咧，我覺得最重要嘅就係話，檢控一方咧，既然你作出一個檢控嘅決定咧，你最緊要係令到一般市民明白到你嗰條紅線喺邊度，邊一啲嘢係做得，邊一啲嘢唔做得。我覺得呢個就首要喺希望係話喺呢個案件裏面咧，能夠令到大家多啲理解。 相信咧喺个法庭嘅聆讯入边咧，都会涉及到头先即系所讲嘅一啲嘅内容嘅，而呢件案件咧就会押后到十一月先至再提讯嘅。杨建兴个关注点会系乜嘢咧？ 我谂系要控方啦吓，即系其实就系、是、要俾出一啲证据、就是，就系嗰条线喺边度，即系话你即系呢类嘅口号。其實都真係唔止係嗰兩個月啦，即係過去嗰十幾個月咧，都相當之普遍。無論喺即係一啲人示威啦，大大小小嚇，以至於一啲網上社交媒體電視台報導，即係相當之普遍一啲嘢。咁點樣去到即係跳一條線，去到就係中咗即係呢條煽動。 電 視條例裏面的煽動，即是煽動言論啊，咁樣 煽動文字。 咁嗰個其實就要真係好確切嘅，即係證據嚇，發生咗啲嘢，而係因為嚇，即係佢邊時邊後即係講咗啲言論，而即係證實得到嚇。咁嗱，呢個係我哋要睇即係控即係案嗰陣時，即係警方點樣睇啦。但我純粹即係從一個普通人又好，或者一個媒體即係有留意即係呢啲事嗰度去睇翻過去即係呢六至八個月，佢話快必即係喺幾十次即係呢一類咁嘅街站裏面噏咗啲咁嘅嘢。嗱，我諗我哋問翻每一個人好，或者問翻自己也好，而家諗翻轉頭嗰陣時，即係原來佢講咗咁多次，即係去咗幾十次街站。然后呢，原来嗰啲街站呢又讲咗咁多次，即係边一个口号呢就嗌咗咁多次。我哋自己问一问返，或者我哋睇返当时嗰啲报道，係咪咁大件事呢？係咪即係造成咗啲即时嘅嘢呢？嗱，我觉得如果媒体，其实如果当时所有发生嘅嘢，其实媒体都係监察緊一啲嘢发生緊。即係如果係一啲街站佢摆一啲嗌咪，或者谭德志佢当时呢段行为做咗成两个月，系相当之争议或者影响咗好多嘢嘅话咧，我想象唔到即系点解嗰段期间我哋完全唔觉得一啲咩嘅嘢嚟吓。嗱，我谂今次成件事咧吓，即系姑且即系唔评论个案，但如果我哋纯粹睇翻一啲即系客观嘅嘢咧，都會令人覺得有啲幾奇怪嚇。原來即係幾十次嘅一啲街站，可能好多人經過停下聽下望下，傳媒好老實講有直播咁，可能有時會影下。 但你話係咪好大篇幅嘅報導呢？咁我都好懷疑，我都好懷疑嚇。咁甚至我都留意到啲網上，實際上可能有啲即係民主派支持者咧，可能都未必即係好認同呢啲啊，即係覺得都奇奇怪怪，甚至唔好中意個人。但係佢到當時做咗啲乜嘢，個唔覺得係啲咩嘅一回事。唔覺得咩啲一回事咧，我覺得就好重要。其實就係、是、呢、這個就係香港啊！我哋好多時即係過去好多時話香港有啲咩特別咧，就係話噏乜都得，講乜都得。咁呢個當然好籠統嘅說法啦，因為實際上有一啲相關嘅條例。但係嗰個正正咧，其實就係講咗香港嗰個自由社會，即係你唔中意嘅，你咪行開唔聽啦嚇。你會唔會係佢即係講咗咁多次，重複咗咁多一啲嘅口號又咩都好？你就係會跟住佢去做呢吓。咁我諗如果係用返一個即係好平常咁去睇嘅話呢，我覺得真係唔係啲嘅咩一回事。反而即係如果而家我哋發覺嘩，原來我哋而家發生周圍發生緊嘅嘢，即係呢啲其實大家都唔當咩一回事嘅，原來有人喺度咁小心咁樣喺度數佢講咗幾多次乜乜乜嘅一啲說話。即系当系讲笑都好啦吓。我哋即系上呢个电台节目《自由风》，会唔会都一路有人数紧我哋讲咗啲乜咧？即系几时几后讲咗啲乜咧？然后到过咗某一段时间，又话俾你听，你过去几多年即系出席过一啲电台节目，去过边个节目边个节目，然后咧就讲咗啲乜，讲咗啲乜。咁咧呢啲咧就系煽动性嘅言论啦。嗱，我觉得即系点解？一路以嚟講話，即係國安法，即係令到好多一啲人擔心言論傳媒又好，我覺得就係呢啲正正嘅嘢咯。一啲嘢以前我哋覺得唔係啲咩嘢，咁原來即係啲嘢就改變曬，咁咧就然後突然間就會話用翻呢條法例喺度噶啦，九七前都喺度噶，咁呢個係事實啊，呢個係事實。咁但係另外一個事實亦都係咧。過去個政府係相當之即係克制嚇，言論自由嗰個空間係相當之廣闊。咁喺用到呢啲相當之嚴苛甚至相當殖民地色彩嘅條例嘅時候咧，係會有啲嘅克制，係會有一啲嘅合乎比例地去用。但係而家就冇曬呢啲嘢，冇曬呢啲嘢咁但我相信去到法院可能都应该是用返嗰啲准则啦即係讲证据呀嗰类嘢啦。 係嗱除咗头先嗰一点之外呢，另外呢亦都或者可唔可以由呢一个角度呢去睇返就係国安法由7月1号呢即係6月30号即係实施以嚟呢嘅一啲嘅情况呢，因为呢当初即係政府亦都再三话啦，就係国安法呢其实针对好少数人嘅啫。咁亦都係因应国安法嘅实施呢而警务处系成立咗一个国安处嘅部门啦，就专门咧去执行相关嘅条例啦。咁嗱，譬如头先提到嘅谭德志咧，佢系嗰件案件咧本身系由国安处咧去办理噶。咁但系后屘咧，佢哋而家所控告咧就系发表煽动文字罪。咁而另外嘅最近嘅一宗个案咧，就牵涉到一个手机维修店嘅店主，咁亦都系由国安處咧去辦理個案件嘅，不過咧係最後去即係處理嗰個案件嘅時候咧，亦都係用咗即係非國安嘅條例啦。嗱，咁當然即係喺法律界人士咧，佢哋又覺得咧係有一個咁樣嘅法律意見嘅。其實當警方去到即係用某一個嘅罪行去到作出調查嘅時候，可能查下查下咧，其實係因為可能有其他嘅一啲嘅證據啊等等啦，而會咧用其他嘅控罪咧去將即係相關嘅人士拘捕甚或檢控啦。咁但係即係兩位即係你點樣睇咧？譬如無論係今次彭德志，又或者係即係嗰關嘅手機維修公司即係嗰個嘅處理嘅方法咧，同埋就係我哋點樣評估由個國安法實施以嚟？暂时来讲所起到的震慑作用是什么呢？ 我想震慑作用很大的，即 因為始終是一個新的法例，大家都不是很熟悉呢，而這個法例本身但其實大家就會覺得很闊的，它那個的接觸面，我覺得比較仍然即係可以話令我有少少樂觀嘅地方，就係話咧，佢嘅有兩三個，即係好似我哋頭先講呢兩個案件咧，佢最後都唔係，佢雖然係國安處嘅人去調查，但係最後就唔係告翻一啲國安嘅條例。咁即係話咧，其實喺嗰個本身最後點樣去執法同埋嗰個用嘅法例咧，其實基本上咧，佢都係仍然同我哋嘅普通法裏邊嘅刑事罪行咧。是相關連的，是扣連了的，那他才會將那個的刑事行為呢去歸類回去用回現行的普通法裏面的刑事罪行的條例呢去控告，那這個就比較上我覺得暫時看得到都是即不可以說好事，但起碼來說他不是說國安處一接辦就是每次都是用國安條例去告你這樣，那但是我想那個震攝力呢是來自於就係話大家對於個法例本身不是很清晰，咁亦都我估計啦，其實咧檢辦單位咧，如果你話咁多，即係過去兩宗案件最初都是由呢個國安處去辦嘅話咧，咁即係佢哋其實最初都覺得可能是觸犯了相關嘅條例，咁就證明了就係話咧，其實。在这个的现在的这个绷紧的政治气氛环境底下呢，其实国安处本身接办案件的宽度是很大的。那我想这个就要再看耐一点，看看那个状况会不会有些改变。因为我希望就是大家无论是民间或者是政府都好，如果这个的条例实施一段时间之后，大家能够清晰啲多啲嘅话咧，就唔好触犯嗰个法例，同埋就系话，我谂检办嗰方面嚟讲，都知道自己个权限喺边度。 港区国安法就系喺6月30日晚上11点咧刊宪实施嘅，咁几个月啦吓。 我会调翻转睇啦，就系话即系点解即系一开始就即系同国安嗰度吓。即係我會反而覺得，即係如果係一啲刑，覺得係一啲刑事嘅案嘅話，咁你咪去搜證咯。搜到係一啲言論嘅，可能係煽動性嘅，咁咪即係從煽動性嗰度咯。咁然後又發覺，即係去到即係有國家危害國家安全層面啦，咁啊再去即係國安處，即係警方嗰個安處嗰度去查啦。點解反而又調翻轉呢？即係一開始就即係從國安嗰度，然後發覺問埋即係政府嘅律師，好明顯啦，即係係相信都因為即係唔夠證據，或者甚至可能係冇 case 嘅，咁咧就然後再去揾啦，再去揾煽動性言論呢條即係殖民地時代有嘅，就係嗰度，就係嗰度 煽動性文字嚇。 咁變咗就係、是、我反而會擔心就係、是、所謂武器化嗰樣嘢。 同时，华南北部气压正在上升，预料一股微弱的东北季候风会在明日开始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明日间中有骤雨和几阵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30度，吹微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雨和几阵雷暴，下周中期天色好转。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翻喺粉岭公路，因为有工程，粉岭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林锦交汇处嘅慢线仍然系封闭，一带嘅交通挤塞，车龙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新丰花园。就喺粉岭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林锦交汇处，因为工程，慢线仍然系封闭，龙尾去到吐露港公路近新丰花园。而在新田公路因为路面有油渍，现在新田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石湖围的慢线亦都是仍然封闭的，龙尾去到近新田交汇处。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税务大楼，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入面，慢线落湾仔的车龙排到去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新山道，咁启德隧道去尖沙咀方向受车多影响，而家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反方向东九龙走廊去翻观塘咧，而家交通都系非常繁忙，龙尾去到加士居道近卫理道。 东区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在柯达大厦，狮子山隧道的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的车龙排到近亚街路街桥面，龙翔道西行去狮隧龙尾分别去到观塘道近牛头角下村和伟业街近常月道，大老山隧道的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去九龙湾国际展望中心，将军澳隧道的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丽港城，咁东隧的九龙入口现在交通大繁忙的车龙排到过了汇景花园。路面方面，在港岛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的交通繁忙，龙尾加洛萨圣方济各书院，坚岛去上阿尼北道方向现在车龙排到搬咸道近高街，而在中区半山一带的交通现在亦都是非常繁忙，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龙尾海丰园。在九龙方面，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和油麻地方向交通都是挤塞，车龙排到君汇港，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车龙排到去太子道东近御港湾，亚街路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弥敦道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公主道桥面。在新界方面，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葵涌公园一段车多，龙尾丽景。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深井段的交通就比较挤塞，车龙排到长青公路近金竹角。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近住沙田乡事会路一段车多，龙尾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清水湾道冰屋落斜去西贡、清屿干线迪士尼分叉位去九龙、青山公路沙涌去屯门、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和南湾隧道入口方向九龙。最后环保署就提醒你，引擎空转造成污染影响健康，记得停车熄匙。可能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与 CEO 对话2020， 香港电台第一台， 香港中文大学行政人员工商管理硕士课程合办。 今集的嘉宾是 香港科技园公司主席查艺超博士。 学识一样嘢，戴啱定帽，如果边样嘢系取舍先咧，其实唔同时间、唔同势、唔同位置，嘅嘢唔同。但系最终就系要识得戴清楚边顶帽。 与 CEO 对话2020， 星期日下昼2点到4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 为了舒缓低收入住户的经济压力，关爱基金向合资格非公屋、非综援住户提供一次过生活津贴，申请分阶段进行，三人住户可以由现在至11月30号亲自递交或者邮寄申请表给指定的服务单位，详情请浏览关爱基金网页或致电2180-6666。 黄桂林啊，不如你介绍一下开心日报啦。 杜文蔚佢讲得咁慢，可能讲到听日都未讲完喎。 咁叫林超荣讲啦。 佢净系识得讲电影。 你叫陈淑兰讲啦。 佢可能要占卜完先肯嚟讲啊。 哇，呢、這个又唔得，嗰、那个又唔得。诶，咁你讲啦。 都好嘅，你唔讲，惊你以后冇得讲啊。 唔系啊嘛，开心日报逢星期一至五朝朝10:04，陈淑兰、林超荣、杜文蔚、黄桂林、刘连标爷、梁永忠，香港电台第一台。 哇，你真系讲、 啊。有佢讲咧。 嗯。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 时间来到傍晚的7:09，继续回来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今晚星期五呢，亦都有我们一周时事点评的，有两位的传媒人杨建兴以及是冯振超在这里的。跟着呢，我又想转讲一下呢，就是有12名香港人，他们在上个月呢就涉嫌是想偷渡的时候呢，就被内地的海警是截获了的。那现在呢，他们是被关押在深圳的盐田 田区看守所嘅。咁当中咧有一啲嘅人士咧就涉及同国安相关嘅罪行嘅咁样吓。咁嗱根据咧即系而家嘅资料显示咧，就系嗰十二名涉嫌非法入境内地水域嘅香港人士咧，佢仍然系被羁押嘅。咁有香港嘅家人咧就委托嘅内地律师啦，就想去即系帮佢哋手，同埋想去见佢哋啦。咁但系咧，首先就系内地律师去到嘅时候，初时就被内地嘅看守所嘅人士就话告知你要有一份公证文件至得。到到办理完公证文件去到嘅时候咧，又被即系相关嘅人士告知咧，就系已经另外有律师咧系帮紧佢嘅当事人啦，咁样咁，所以就即系唔再需要佢咁样啦吓。咁亦都咧有消息就指出啦，就系有律师咧系被司法局嗰方面咧就同佢联络啊，就要求佢哋咧就话即系要退出嗰个嘅案件嘅。亦都有律师就系引述咧国保人员就话啦，今次案件咧系十分敏感，涉及到港区嘅国安法，咁要求佢哋咧如果要计划去深圳再尝试接触当事人咧，就要预先通知，并会派国保人员随行嘅。嗱，两位即系点睇今次呢批嘅香港人喺内地被捕之后，佢哋嘅法律权力究竟如何先可以得到保障咧？咁同埋就系特区政府有啲乜嘢嘢系可以做到咧？吓，杨建兴。 嗱呢单我谂我记忆中咧，都应该系可能系最大批嘅香港人喺内地被拘押啦。咁可能即系将来亦都可能系会受到刑事或者系一啲司法，即系经过司法嘅程序吓。嗱，嗰啲个案我谂系我哋即系亦都唔知个细节啦吓。咁佢哋有部分系反修例嗰阵啊，可能系弃保啊，各种各样嘢吓。咁但系我谂我哋其实睇个问题，我会觉得即系我咁，我摆开咗个导线吓。我哋睇翻啲基本嘅嘢，佢哋系一啲即系香港嘅居民。香港嘅居民嚇，咁可能唔係一個好適合嘅一個比較嚇，咁但係舊年嘅時候，我哋見到嚇，即係肺炎，咁咧就好多香港人喺內地要求助咁，然後即係我哋嘅政府包機由保安局由官員入境處長咁咧，即係去安排佢哋幫佢哋啊，成啊咁樣嚇。咁呢個個案當然好唔同啦，即係佢哋係即係佢哋係牽涉好唔同嘅案，咁然後佢哋係居民，即係喺即係水域嗰度係即係俾截獲，咁送翻去內地，即係而家係查緊。咁但係我問翻就係話，佢哋如果係啲即係都係啲香港居民嘅話，咁佢哋求助又好，或者個政府係咪都有一定嘅責任？去睇下佢哋需要有一啲基本嘅協助咧。特別啱啱都睇到嗰啲報道啦，就係即係其中有一啲嘅人士，佢係有一啲特別嘅藥物嘅一啲嘅需要嚇。咁然後就係話佢屋企人咁我諗無論對錯都好，咁始終即係家人。23号系俾截获，而家系11号，其实都即系成两三个礼拜，全无音讯，接触唔到家人，委托一啲嘅律师想去代表佢，然后话俾佢听，佢已经揾咗律师。我谂任何人都唔会相信咧，系佢哋嘅即系自由意愿啦吓。咁常常讲话香港人唔。對內地個制度有好多偏見啊，唔認識啊，或者係妖魔化啊，有啲人一啲人士已經講話係而家內地啊陽光司法啊咁樣嚇，咁完全見唔到陽光喎，即係傳媒去到咧，嗱我都見到咧，其實即係傳媒都已經好難去報導啊，去到都唔敢企得好近嚇，即係喺個。租咗架出租車嗰度，喺架車經過咁啊，影少少片段，咁然後就即係揾個地方，就揾翻個律師傾幾句，咁簡單可以講翻個狀況嚇。咁完全睇唔到係陽光，咁就嗰十二位俾即係扣留咗之後咧，好似就 全無音訊，個政府又好似完全冇做啲咩嘢嚇。咁唔知係做唔到咩嘢，定係話都唔好想做咩嘢。咁咧，總之就係話去咗內地啦。咁啊，而家俾翻內地搞。嗱，如果係咁嘅話，我哋即係可以想象下香港人即係又話一國兩制啦。咁有啲嘢佢鍾意嘅话呢，佢就话啊好帮你，咁搵几百个人落嚟帮你做检测咁样啊。咁内地有好多人走唔到啦，咁包咗飞机即係送返你返去。咁但係而家呢个案即係咪啲好基本嘅嘢都应该做返少少呢？係好争议。咁但係一啲好基本嘅一啲人道嘅政府的责任的，我觉得现在政府的做法是完全 会觉得这些好像不是自己的居民这样。那我觉得是即如果想想他们的朋友的家人，其实都真的 很难过，会令人觉得。 心机旁边的听众朋友，如果有啲咩嘅意见想发表咧，都可以打电话嚟1872311咧，同我哋倾下噶。咁其实即系近排咧，我哋都见到咧有传媒咧系联络咗即系呢十二位人士，即系声称系佢哋嘅家人嘅。咁因为佢哋嘅身份咧都系保密，同埋匿名地咧去接受采访。咁亦都当中系表示到对于佢哋被羁押嘅屋企人咧嘅状况表示忧虑啦。咁同埋亦都系即系好希望可以得到佢哋多啲嘅资讯嘅。冯振超有啲咩嘅评议啊？ 我同阿 Chris 嘅睇法咧，其实都相差不远嘅。我谂最紧要嘅就系、是，我谂作为政府就要谂一谂今次嘅事。其实我哋眼前嘅就系话呢一啲嘅香港居民咧，佢喺香港触犯咗法律，咁而家佢喺内触犯咗内地嘅法律。咁我谂我哋而家即系假设佢系咁样样啦吓。咁但係佢哋都应该係有佢哋嘅一啲嘅司法嘅权利嘅。咁如果佢哋而我哋作为香港人呢，或者香港政府呢，我諗我哋最想见到嘅，即係作为香港人就最想见到，就係我哋了解佢哋而家喺内地被羁留嘅情况。咁而作为政府呢，就係、是、需要喺呢个时候呢，就係、是、担当住呢一个角色囉。一个角色扮演就係话点样样去協助呢一啲嘅香港居民，他们在内地得到一个他们应有的一个法律权利，并且是协助这些涉事人他们的香港家属怎样去能够令到他们起码都要得知这些人他们的情况和消息，还有怎样协助他们呢，就是说尽快去了解他们究竟是那个司法程序是怎样啊，或者佢哋本身嗰、那個會喺內地定係會移送翻嚟香港嗰、那個服刑嘅情況又係點樣樣咧？未來我諗呢一啲咧，在就係政府當呢一刻咧應該要諗嘅嘢，亦都應該咧。其實我有少少奇怪就係、是、咧，我見到譬如特首佢喺講呢一個嘅案件嘅時候咧，其實都幾淡然嘅，冇乜好具體嘅一啲嘅講法啦，亦都令人覺得起碼令我覺得好似就係、是、其實都做唔到啲乜啦咁樣樣。我諗呢一個就係令人好擔心嘅地方啦。正如阿 Chris 所講啦，其實我諗同內地之間嘅關係咧，最好就係透過有事嘅時候，大家能夠咧顯示到一個咧真係互相都係有一個嘅合作嘅一個基礎喺度咯。即係呢一種嘅點樣去令到啲消息啊，或者透明度會增加多啲啊，咁樣我諗呢一啲係要做嘅嘢嚟嘅。如果唔係咧，淨係話即係淨係好多嘅口號宣傳，正如阿 Chris 頭先所講嘅陽光司法啊，或者兩地係大家係互助啊，好多地方係會合作啊、協助啊。咁但係如果去到呢啲問題嘅時候，就用另一套嘅手法去處理咧，咁呢一樣嘢就會令人睇得好唔舒服。因為我諗即係一个人的生活呢，不是说只是在他的某部分的生活层面，即是譬如我们只是回去内地玩啊，或者我们内地工作。我想每一个人方方面面都会是接触到的，例如就是说我们会不会有时在内地的时候我们遇到法律问题，我们可以怎样去求助啊，我们有什么的权利啊，有什么人会帮我们，或者我们有什么保障。咁如果去到呢一啲層面，我哋往往就不知所措，或者我哋都唔知自己可以做啲乜，而我哋嘅政府亦都好似幫唔到手嘅話咧，咁呢一個其實係窒礙咗兩地之間嘅 一個所謂真係可以恆常正常化嘅交流咯。 嗯，好，嗱，休息一阵啦，转头翻嚟咧，我想讲另外嘅一宗新闻啊，就系喺过去嘅星期日啦，咁本来咧就应该系立法会选举嘅投票日啦，咁但系立法会选举就押后咗一年啦，咁而嗰日咧喺旺角嘅一带咧都有呢啲嘅人士聚集噶，咁当中发生咗咧有警员去拦截同埋扑到咗一个十二岁嘅女童啦，并且系发出一张限聚令嘅告票啦，同埋有一个新巴司机咧就被指咧涉及到危险驾驶啦，同埋藏有攻击性武器咧，呢个星期都引起咗啲嘅讨论嘅。电话号码18721，转头翻嚟同大家再倾倾呢两个议题。 DJ 哥哥，点解你有咁多卡嘅？ 我啲卡咧系明信片嚟嘅。 点解你有咁多 CD 噶？ 哦，都系啲听众咧想听嘅歌嚟噶。 咁 DJ 哥哥， 点解你有咁多问题噶？ 咁你叫咩名啊？你几时做节目啊？ 我叫做张伟基。香港电台第一台逢星期一至五深宵十二点至到一点钟，那些年那些事。 我有几张卡俾你噶，你要记住读啊，唔好唔记得啊。 卫生署策动，香港电台全力支持健康香港2025。 我又怕惊动你， 日日翻工都见到女神，我真系好想同佢有啲再近啲嘅接触啊！ 如果你真心中意佢，我就建议你唔好咁近接触佢。 你惊我幻想破灭啊？ 梗系咪啦？疫情期间保持至少一米嘅社交距离，咁先系保护女神嘅最好方法啊嘛！往日的你， 每个礼拜 五个晚上 呢个时间 ，CIBS 人人广播。 今晚同你一起听节目的是黄淑仪。莎士比亚讲过，离别是如此甜蜜的悲伤，相爱而不能相守的故事，造就塞翁笔下的经典悲剧《罗密欧与朱丽叶》。 深夜一点半 ，FM 926 CIBS 人人广播。今晚重温的节目是莎士比亚心理战。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自由風，電話號碼18721。咁不如呢，我哋先講一講啦，就係一位12歲嘅女孩子啦，佢係住喺旺角嘅。咁星期日嘅時候呢，就同佢哥哥呢，佢話係去旺角同埋油麻地一帶呢買視藝科嘅即係需要嘅用品啦。咁中途呢就被警方係攔截咗嘅。咁然之後個少女佢就話即係聲稱係受驚冷靜唔到，咁於是就跑走咗啦。咁跟住就有警察咧喺追上去，并且系扑到佢嘅，咁其实系有即系三个嘅防暴警咧合力系压住佢。咁后屘咧就系佢同埋佢兄长同埋另外嘅一个人士咧就被警方咧发出限聚令告票嘅。嗱，咁我哋睇翻今次嘅事件啦，其实咧就都即系警方当时嘅即系社交网页啊 ，Facebook 嘅网页嗰度咧，佢就话嗰名少女咧突然拔足逃跑，形迹可疑，咁所以咧，警方就立即尾随追截，并且以最低所需武力咧将其制服嘅。咁但系今次事件咧，亦都引起咗即系唔少嘅反响嘅。我哋睇到咧，有唔少嘅团体咧都发表咗声明嘅，即系关注到儿童权利嘅团体，譬如咧就系小童群益会啦，发表咗一份声明啦，就话认为执法人员咧行动嘅时候需要考虑现场环境，尽力保障儿童权利，避免儿童受到伤害，又期望咧当局能够透过公正可靠、具透明度的调查厘清事实。咁佢亦都系呼吁啦，儿童应该咧远离暴力同埋冲突现场啦，以策安全啦。咁此外咧，系教育界亦都有唔少人士系发表咗一啲嘅一件嘅声明啦，就系认为咧就系截查行动究竟系咪有必要咧，系加以质疑嘅，并且系对于警方当时嘅执法嘅方法咧认为系需要作出一啲嘅检讨嘅。咁另外亦都有譬如社会工作者总工会啦，亦都系认为咧，就系警方佢去处理嘅时候咧，系冇考虑到女孩子被男警制服嘅时候会有被侵犯嘅感觉，认为实在需要咧系各界谴责嘅。点睇即系今次事件嘅各界反应，同埋警方当日嘅一啲行动，同埋之后嘅解说咧？冯振超， 我谂即系小童群益会就真系比较少，我听到佢有声明，即系对呢啲嘅即系社会事件，所以我谂其实都 都幾反映到咧，就係呢件事咧，其實喺個社會上邊咧，就已經唔係話一啲咩政治嘅唔同嘅階層嘅人啦，或者政治唔同色彩嘅人咧關注嘅事啦。其實成件事咧，我諗咧最緊要咧就係了解翻咧，究竟警方喺當時咧嗰個環境裏邊咧，佢嗰個嘅所謂嘅最低嘅嗰個武力啦嚇，去制服呢一個嘅小朋友咧，其實。可唔可以出嚟再講得清楚啲嘅？即係究竟佢哋當時嗰個嘅幾位同事係嗰個觀察呢一個嘅小朋友嘅時候咧，其實佢哋係咪唔理解呢一個係小朋友啦？第一，我覺得就係話，因為我諗呢一樣嘢都重要嘅。而家嗰個嘅爭論點就係呢一個小朋友本身其實係一個十二歲嘅細路仔，咁所以佢受驚就會即係去走咗去啦，就會跑啦。咁呢個其實好容易理解嘅，我諗大家都即係對於小朋友嘅呢一啲嘅即係情況。咁所以就係話，如果大家都咁容易理解呢個情況嘅話，而當時警方嘅警員就用呢一種嘅方法去制服佢，咁係咪警員本身其實當時佢睇呢個小朋友係咪覺得佢唔係一個小朋友，覺得佢係一個大人，覺得佢係專登去走咗去逃跑嘅，係咪咁樣樣咧？咁我覺得呢一個係即係其實真係要警方自己出嚟解先至解得到我哋嘅嗰個擔心咯，因為確實我諗如果係面對小朋友嘅時候咧，其實小龍群因為頭先嗰個聲明都講得好清楚啦，我諗我哋點樣去保護佢，甚至乎就係話亦都勸啲小朋友或者勸啲家長唔好令到佢哋喺一啲危險嘅環境底下，咁我諗呢啲其實係好老生常談，大家都明㗎啦。咁但係調翻轉頭就係話一啲咁簡單咁老生常談嘅嘢，但係點解都喺個社會上面發生咧？咁呢個其實好簡單嘅啫，我覺得更加簡單就是、因為個社會個氣氛好班緊啊嘛。班緊嘅意思就係話嗰日其實基本上，如果你喺旺角嘅話，喺涉事嗰幾條街咧，其實你會發現係周圍都係警察嘅。咁如果係咁咧，其實我有啲其實我本身有啲懷疑就係話，如其實喺之前咧嗰日警方已經出過一啲嘅消息，就嗌大家唔可以參加呢一個嘅集會，話係非法嘅，冇申請不反對通知書。咁但係如果淨係咁樣嘅話咧，我哋照常理去諗就係話嗰個地方嗰一帶其實大家係去得嘅喎。如果我唔係參與呢個集會嘅話就，因為你唔係宵禁啊嘛。 嗯， 咁但系如果你唔系宵禁嘅情况，但系你又用一个宵禁咁嘅警力去希望令到嗰度清空咗嗰个场地咧，其实呢个就好怪。我谂呢一个就系正正反映咗而家香港即系点解咁光怪陆离。我哋每个礼拜遇到咁多事情都觉得，唉，点解会咁？点解会咁？点解会咁？其实就系因为成个社会本身都已经失衡，唔系喺一个正常秩序里边运行。 嗯， 我谂大家要。去理解呢件十二歲女童嘅事件咧，就真係唔可以淨係了解呢件事啊，又要了解大家個心理狀態啊，了解個政府嗰個行為狀態。 嗯， 我哋咁樣先至能夠咧，稍為有機會咧去走出而家呢一個嘅困局裏邊咯。 嗯，心機旁邊嘅聽眾朋友，如果想參加討論咧，都可以打電話嚟1872311發表你嘅意見嘅。楊建興有咩睇法？ 我谂两样嘢咧，即系一而家即系警方好明显仍然系草木皆兵啊吓，咁落到街咧，其实都已经唔能够好客观、好冷静、好专业咁样去判断吓，因为即系如果我哋睇翻一啲直播，其实即系唔好话即系对上呢个礼拜日啦，过一段期间实际上即系你又国安法，你又即系拉咗咁多人，即系判老實講，有啲亦都判得相當之重嚇，相當之重。其實即係你睇翻有啲嘅個案咧，其實判得相當之重。震攝嗰度完全都已經係出咗嗰個作已經嚇。咁但係你見佢喺禮拜六禮拜日仍然派好多嘅，差唔多就係真係好似即係要封咗個區咁。一啲正常嘅咁，如果從常理咁去睇咧，嗰兩兄妹咧。你見佢咩都冇，手嗰、那個女仔其實即係好似背包都冇嚇， 冇兩手平 好似背包都兩手都冇，咁變咗一即係你個成個環境點解要咁緊張？第二去呢啲即係呢個女仔佢手都冇嘢嘅，點解會覺得佢形跡可疑咧？佢走亦都唔係好似發咗瘋，即係發咗狂咁啊！佢好似就好似捉伊恩咁啊，想即係就即係避開你咁樣。 好，嗱，我哋七點半新聞翻嚟咧，繼續傾啊！ 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七点半，由方月南报道新闻。中方回应美国对中国驻美使领馆及其人员活动进一步采取限制措施。外交部话，为了敦促美方及早撤销错误做法，中方已经在近日发出外交召会，对美驻华使领馆包括美驻香港总领馆及其人员的活动采取对等限制。有关措施涉及美驻华使领馆，包括美驻香港总领馆的高级外交官及其他所有人员。外交部官方网页又说，中方的举措是对美方错误行径作出的正面必要反应。中方再次敦促美方立即纠正错误，撤销限制中国驻美使领馆及其人员活动的无理做法。中方将根据美方行动作出对等回应。不过外交部并没有具体透露中方会采取哪些对等限制措施。15岁少女陈燕林的死因言讯，两男三女陪审团退庭商议约四小时后，一致裁定是存疑裁决，指出因为遗体腐化而不能够确定死因。死因裁判官高伟雄表示对事件非常难过，他指出陈燕林生前读到想读的课程，但离世前遇到的事情不是太好，感到遗憾。裁判官又对旁听的陈燕林妈妈何佩仪说，希望她能够回复生活。陈燕林妈妈点头并用纸巾抹眼泪。裁判官又表示明白事件引起公众相当关注，亦感谢陪审团好想找出真相，但很多时即使尽力亦未必找到真相，希望言讯能够解答公众疑虑，还少少公道。国泰航空宣布国泰和国泰港龙不会申请第二期保就业计划，但部分集团附属公司包括香港快运、香港地勤服务、国泰航空饮食服务等会提出申请。国泰航空服务员工会担心做法暗示公司会裁员，又提到员工正是面对严重开工不足问题，工会将会同会员沟通再决定下一步行动。消息透露，国泰最快下个月向董事局提出重组业务建议方案，包括检讨人手资源。本港新增12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3宗是属于本地感染，其中2宗是由普及社区检测发现，累计确诊病例4925宗，另外有10几宗初步阳性个案。2宗由普及社区检测发现的案件源头不明，分别是一名住在将军澳康盛花园的71岁女子，以及一名住在通菜街在旺角维景酒店海景酒家工作的56岁女子。9宗输入个案中有5宗涉及同一中介公司抵港的菲律宾外佣。队早前表示在酒吧将口罩又戴又除风险更高的言论引起争议。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说，不要乱碰口罩外部是常识，大家都会知道。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明日间中有骤雨同几阵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30度，吹微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雨同几阵雷暴，下周中期天色好转。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报告交通意外，在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东城里有交通意外，龙尾在新田公路近住油潭尾村。重复一次，就是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东城里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新田公路近油潭尾村。另外较早时粉岭公路的工程仲是做紧的，去上水方向近住林锦交汇处的慢线封闭，龙尾在马窝。至于新田公路路面的油渍都仲未清理好，去元朗方向近住石湖围的慢线是封闭的，不过现在就不是好塞车，揸车朋友经过时候请小心留意。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示打到东行的龙尾演艺学院，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马会大楼对开，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排到去新纽街， 受车多影响，启德隧道去尖沙咀方向仲系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噶。狮隧嘅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喺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上去狮隧啦，龙尾喺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嘅龙尾系喺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嘅龙尾喺观塘绕道近丽港城。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下角道去红棉路系挤塞，龙尾喺告士打道近柯布连道。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嗰段咧比较多车，龙尾喺海丰园。另外喺九龙方面啦，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嗰段慢车噶，龙尾喺太子道东近油站。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乡事会路是车多，龙尾在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林村。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就是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小秀村的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大榄。就是屯门公路屯门方向近住小秀村有交通意外，快线封闭了，龙尾大榄。另外新田公路路面的油渍已经清理好了，近住石湖围的慢线解封。此外启德隧道的去尖沙咀方向的减封措施都是取消了。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啊，揸车最紧要专心，交通标志要留神，见到工程指示牌千祈唔好揸咁快。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欲作家书二万重， 家书十五行， 恐有家书寄远人。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 在这个隔离期间，你一定好挂住你的孙。 今年的开学礼，我自己走入了去礼堂，一个人都没有。 在这一段艰难的日子，我希望大家都能够多一些的互相关心。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朝早九点，香港家书，千言万语，安放之处。 我是 Lazy Lion， 为了抗疫，搭交通工具应采取以下预防措施：避开繁忙和人多挤迫的时段，善用弹性上班时间，搭车时应戴上口罩，可以的话开窗保持车厢空气流通。乘搭公共交通工具或触摸公用设施后，要用碱液和清水或酒精搓手液清洁双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 时间嚟到傍晚嘅7:38，继续系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嘅。今晚咧，我哋一周时事点评咧，两位嘅传媒人分别就系冯振超同埋杨建兴。刚才都同大家有倾过，就系过去嗰个星期日咧，有一名12岁嘅女童啦，喺旺角经过嘅时候啦，就被警方咧系截查，同埋咧后屘个女童喺跑走嘅时候咧就被警方扑到嘅。咁呢件事件亦都引起咗唔少嘅讨论嘅。咁此外咧，因为我哋都会倾倾咧，就系亦都系当一日啦，有一位嘅新巴嘅司机啦，就被指咧系涉嫌危险驾驶同埋藏有攻击性武器嘅。电话号码18231，陈先生你好，有咩睇法，陈生？ 喂，系，我想讲咧，就系咧，即系你见到你见到嗰个细路女乜嘢都冇噶啦，系咪先？而且警方就成日都话啦，要尽快离开现场，离开示威区。咁嗰个小朋友，佢着住短裤，乜都冇噶嘛，佢尽快咁样走开离开，咁咪好正常。一睇见你睇到都正常啦，完全系冇咩啊！可以懷疑佢係有啲咩企圖嘅，係咪先？你竟然屈佢話佢形跡可疑，係咪先？而家我想問一樣嘢，其實而家警方咧係咪咧，即係落咗命令啊？即係總之就唔理乜嘢市民都好，總之喺示威區現場嘅咧，就要 就要咩话？即系就要恐吓佢哋，先至就要令到佢哋惊，令到佢哋怕咁样，咪落咗命令。总之见到嗰啲人系嗰啲普通市民，你老人家啊、孕妇啊、小朋友啊咁样，总之喺示威区嘅。就要令到佢哋驚，令到佢哋怕咁樣啊！要用暴力令到佢哋驚，令到佢哋怕咁樣，係咪咁嘅命令咧？係咪先啊？ 嗯， 吓，点解要咁样对付呢啲普通嘅市民咧？系咪先？ 系，多谢晒呢个系陈先生嘅意见啦。咁即系警方咧系就住事件喺社交网站所发表嘅声明咧，其实我哋头先都有同大家即系简单去介绍过噶啦。有听众陈女士啊，陈女士你好， 喂， 系你好，陈女士，请讲啊。 林女士系 林女士，唔好意思，系请讲。 唔紧要。我嗰日前日，因为前两日听到你哋朝头早嘅节目啦，就访问咗嗰个女童妈妈，佢问佢，佢系知道嗰日系有游行集会嘅活动嘅喺嗰区，佢系知嘅。咁咧个女童十二岁咁细咧，你作為一個家長咧，你係唔應該俾個女童去嗰度附近嘅即係喺呢個咁嘅咁危險同埋咩，就唔應該俾佢喺個附近啊！你做父母都有責任嘅。一個主持都講得好好啊，警方咧都喺公開呼籲過話嗰度會有這個遊行係不合法嘅。已經公開呼籲，咁若果你係一個，若果你係個女童，你應該係驚嘅，唔會去啲危險嘅地方，係咪？咁你都仲要去嗰度，咁你真係明知故犯咯。仲有我睇到片段咧，個女童咧就即係佢急步行過，警察叫佢唔好喐，唔好走咁樣，唔好走，叫咗兩聲唔好走，咁個女童咧就係咁衝。咁對面個警察咧就唔知咩事，咁話你走，咁啊梗係破埋去捉住佢啦，係咪？咁呢啲我覺得係好正常，唔係人哋嗰啲講話暴力咯。你睇翻條片，我就覺得警察咁執法係好正常。喺呢個時候，即係好難睇到你係咪女童喎？ 明白，好多謝曬阿林女士嘅意見嘅。嗱，其實亦都頭先佢講過啦，有另一宗嘅個案咧，都引起討論，亦都係喺星期日嘅時候發生嘅，就係、是、一個新巴嘅揸住970巴士嘅車長啦。咁警方咧就话佢咧系无故响安，同埋咧个巴士咧快速行驶，咁车长咧就涉嫌危险驾驶咧系拘捕嘅。咁同时间咧就系个车长佢有一个士巴拿啦，咁亦都系被警方话佢系涉嫌藏有攻击性武器啦。咁不过后来咧根据翻即系巴士嘅工会咧，佢哋嘅讲咧就系其实巴士司机本身如果带住个士巴拿去爱嚟教嗰个倒后镜嘅角度咧，其实都系平常事嚟嘅啫。咁同埋佢哋就话，即系睇翻咧，被捕车长嗰阵时，即系事发当时咧嗰条片啦，就睇到咧就系佢系以车速咧30公里以内咧去行驶嗰架巴士嘅，就低于咧嗰个道路嘅法定上限咧50公里。咁而后来咧，即系警方嗰方面咧，就系以一个叫做不小心驾驶咧而落案起诉嗰一位嘅司机，下个星期二咧提堂噶啦。根据警方嘅消息咧，就话司机系不必要地只系用单手控制底盘同埋持续响号，并且作出咧举中指挑衅嘅手势嘅。嗱，两位亦都对于即系呢件嘅案件啊，之前所引发嘅讨论，包括话佢系涉嫌危险驾驶啦，同埋检获一个士巴拿啦，就系话佢藏有一个攻击性武器咧。即系两位点睇呢个嘅事件社所引发嘅一啲嘅讨论或者争议咧？冯振超， 我谂咧嗱，嗰个案情咧就开始复杂。咁就複雜嘅地方就係佢話佢舉中指啦，咁亦都單手揸太盤啦，嗱呢啲消息出咗嚟，咁我就會即刻喺度諗就係話，作為理性分析咧，邏輯思維咧，我就會去諗呢一啲嘅舉證啊，咁去到法庭嘅時候咧，就係一啲嘅大家嘅即係爭拗嘅 argument 嘅點嚟嘅，咁警方。为什么会觉得这个司机 舉中指是對住他們的呢？咁係咪佢哋當時嗰個位置係真係好明確地見到司機對住佢哋有一啲嘅即係所謂粗野啊、不禮貌嘅一啲嘅手勢咁樣呢？咁呢個我諗係個我第一個點會去諗，究竟係咪真係件事係咁啦？另外一方面嚟講，究竟呢個係咪一個罪行啦？咁再加埋就係佢話佢單手揸太盤，咁就呢個就我諗又係另外一個，究竟係佢哋係咪好肯定地睇到嗰個事態的狀況？因為如果個車本身是三十幾公里行緊嘅話，咁而當時街道上邊應該都係好多人來人往啊，警察亦都喺嗰個嘅馬路上邊執勤緊嘅，咁亦都唔係淨係一個警員。咁究竟呢一啲嘅公事係幾多個警員交出嚟嘅咧？係幾多個警員睇到咧？佢哋嗰個當時大家個位置係點樣？我覺得呢啲在都係需要去講。咁但係我感覺上咧，其實或者作為一個評論人咧，我想俾政府或者警方，甚至乎市民咧，都要有一個嘅忠告咧，就係話咧，其實我哋而家開始咧，逐漸代入一個所謂墨菲定律，一個 Murphy Law 嗰情況裏邊啊，就係話你會發覺咧，當你喺一啲嘅事情上邊，如果係兩個選擇嘅話咧，其實通常你都係選擇咗錯嗰個選擇。 嗯， 咁就係話咧。你見到就係譬如十二歲女童事件又好，或者呢一個嘅巴士司機又好，點解會咁多爭議呢？就係話其實嗰個嘅本身個案情，或者大家見到嘅事，一啲嘅表，即係我哋而家唔可以話嗰個絕對事實啦。但我哋見到嗰個嘅一啲嘅好多嘅片段咧，都係顯示咗我哋唔係好理解點解警方會咁樣執法。咁喺今嘅情況底下，其實大家都會覺得警方係錯。喺今嘅情況底下，就係我會好擔心，就係話咧，如果件事到最後真係發現到警方錯嘅話，咁警方就真係跌入咗呢個墨菲定律裏面，不斷去揀啱與錯嘅時候，成日都做咗一啲錯嘅決定咯。咁我喺度諗就係背後究竟佢點解會咁樣樣咧？係咪真係好似頭先一位其中一位聽眾咁講，就係話佢哋係咪有啲咩指令咧？我諗呢啲在作為政府、作為警方。都是需要去想的。 補充一下，就是警方落案起訴這個司機不小心駕駛的。不如我們又休息一陣，轉頭回來我想再談談另外一個議題，就是最近都有不少是針對著司法機構和法官的一些討論，包括一些法官他的調職安排，大家怎麼看呢？187231。 阿烈在2015年因為觸犯法例被判3年10個月刑期，在在囚期间，他受到囚友启发，决定投入做运动改善自己身心。出狱之后，更加成为健身教练，希望招募更多更新人士加入团队，以运动改变人生。今个星期请到他上嚟《万千宠爱》倾下偈，大家记得留意。 星期日黄昏6:30到8:00，香港电台第一台《万千宠爱》叶蕴仪。 我期望立法会复会之后呢，議員放下政治的分歧，理性溝通，努力做好議會的工作。 全國人大常委會決定現屆立法會繼續履行職責不少過一年，接下來行政立法關係會怎樣呢？立法會議員延任一年，薪酬津貼又會怎樣安排呢？ 星期六早上8至9，星期六問責，蕭樂文、陳亮君，今個星期六請來 立法會主席梁君彥。 法醫研究所。 法医并不是只是一份工作，而是一份人道使命。我是 Winson 李显善，是一个法医人类学家。 李显善、梁荣忠、黄家声，法医研究所，逢星期六晚上9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一台。由于本节目内容与法医日常工作有关，可能会引起部分听众不安，敬请留意。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自由風電話號碼187231。針對住司法機構咧，最近有唔少嘅即係評論或者評議咧，又或者係一啲嘅討論啦。其實近幾年啦，因為法庭都處理好多咧同社會運動係相關嘅案件啦，佢嘅判刑咧亦都係引嚟即係有唔少人咧發出佢哋嘅一啲嘅意見啊，或者係聲音啊，甚至係誘發咗即係唔少嘅一啲嘅投訴等等嘅。咁而好多時咧都可能係針對住嗰個法官嘅裁 裁決本身係質疑到究竟個法官嘅裁決，無論係判佢有罪也好、無罪也好，究竟嗰個係咪一個公正嘅裁決咧？嗱，咁但係近日咧，我哋都見到啦，就係、是、即係特別咧，有一位嘅即係裁判官啊，何俊耀啦，咁佢就被調職嘅。咁佢咧就係喺跟住司法機構嘅公佈啦，佢就係7月31日咧係獲暫委為高等法院副司法常務官。咁其實呢個職位係做啲乜嘢嘅咧？就主要係負責即係刑事案件排期嘅職務啦。咁係唔需要咧審理刑事案嘅。不過如果我哋睇翻近日咧一啲嘅即係報章嘅報導啊，又或者係一啲嘅評論咧，就用咗一個詞叫做明調暗升咧，咁樣去評論咧今次何俊耀裁判官佢嗰個嘅調職嘅安排。咁除咗呢項之外啦，亦都有一啲嘅人士喺網上針對住某一啲嘅法官咧作出唔少嘅評論，甚至有一啲咧亦都都幾即係牽涉到即係一個人身嘅一啲嘅攻擊嘅嚇。咁大家其實點睇呢啲嘅現象或者呢啲嘅報導嘅方向咧？阿楊建興。 嗱，啲攻擊咧，我諗主要都會係覺得即係有啲所謂即係皇冠，即係皇室嘅法官，即係佢哋係輕判咗，即係一啲即係有啲人認為應該重判嗰啲嚇。咁主要其實都係喺呢度嚇。嗱，我相信個社會咁分裂、咁分化咧，特別係一啲即係反修例嘅案件咧，一定係即係嗰個意見咧係會好極端嘅。咁但係我諗即係都要好，其實好客觀咁去睇翻啲事實，睇翻啲數，有翻啲數據，即係係咪有所謂即係我哋即係個法院嘅呢啲判決咧，係一面倒啊，或者係有一啲好即係或者係成個架構、成個系統性地即係偏見咧嚇。嗱，同樣嘅媒體，我見到即係佢哋嘅報導咧，一方面好多即係呢啲咁嘅攻擊。但係同樣嘅媒體，佢裏面都做過一啲嘅數字統計，睇翻即係過去嗰即係個即係成即係好多個月嘅法院嘅啲裁決。正如我頭先所講啦，其實入罪嘅比率係嗱，佢根據翻佢哋嘅數字，我冇理由即係質疑佢哋一啲嘅數字。入罪嘅比率相當高。第二咧就係、是、第二咧就係嗰個刑咧，其實都相當之重。大家有留意翻，即係一啲過去一啲期間，可能係有一啲嘅物件，搜到一啲嘅物件，或者做咗一啲嘅行為，那個刑罰咧，其實唔輕嘅，其實嚇。咁但係而家個問題咧，就係、是、我會覺得咧，即係一啲親中建制人士咧，佢哋放大咗，即係超乎比例地放大咗一啲嘅裁決，一啲法官嘅一啲嘅裁決。將個焦點擺咗喺度，然後將樣嘢放到好大，然後咧就吹出一個説法，就係話有所謂皇冠，佢哋咧即係皇法官，佢哋咧就係偏袒啊、偏見啊、成啊咁樣，然後咧就再推到落去咧即係呢位法官佢有一個調職，咁咧就個前提咧就會覺得佢其實應該要罰佢嘅，或者係覺得佢有問題嘅，你反而係調咗佢咧，佢人工仲高啲嘅，就咧就當咗係升職嚇。嗱，如果我哋咁樣睇翻咧成嘢咧，其實我覺得唔係公道嘅一啲説法啦。我會覺得我哋調翻轉，其實過去嘅期間咧，都相當多嘅一啲參與示威抗議各種嘅人士咧。有啲相當年輕，相當之重，即係判得相當之重。我哋調翻轉，我哋好平心靜氣咁樣講，有冇即係調翻轉，即係去攻擊嗰啲呢啲所謂可能會覺得有啲人認為係男嘅法官咧？ 嗯， 我哋而家見到嗰個攻擊個比例咧係不符合比例，咁咧仲係即係似乎係仲係越嚟越離譜添嚇，包括提出一啲話要審查司法機構嘅監察嚇，監察司法機構嘅委員會，包括啲量刑委員會， 我哋仲讲咩司法独立，即係如果那个法院上面仲有一层去监察佢哋，仲有一层去再睇佢哋嗰个即係裁决嗰个判刑，而唔係话按返而家司法程序嗰度即係你上诉。嗱，呢个呢其实就已经係完全係超越咗即係基本法里面嗰个架构嘅一啲建议啦。 嗯，不过都补充啦，其实亦都有一啲嘅议员啦，就批评有啲嘅法官咧立场偏颇嘅，咁但系同样咧，亦都有一啲嘅人士啦，即系特别系网民啦，对于一啲可能系因为社会运动或者政治事件而被入罪嘅案件嘅法官咧，亦都有加以批评嘅，即系其实两样都有，咁但系当然比例就系另一个问题啦，吓。啊，冯振超， 我就呢样嘢，我同阿 Chris 睇法少少唔同。我觉得皇冠同蓝冠咧，嗰个社会争议都有。咁你问我，我其实觉得呢一个咧，就系而家嗰个社会氛围底下咧，一个即系一个唔好嘅一个嘅即系现象啦。因为，但系你话系咪一个即系新嘅产物，我又觉得唔系。因为事实上，我谂如果法律界嘅人都会，有一个名词叫钉冠啊嘛。即係話有啲官咧好嚴嗰啲咧，咁就嗰啲叫釘官啦。咁啊，其實由來有之噶啦。即係每一個人都有唔同嘅性格取向啊。咁呢一個，就算佢做咗法官都好啦，可能佢對於某一啲嘅罪行，佢自己有即係量刑嘅時候，佢會有自己嘅睇法。咁佢都只要佢跟翻嗰個量刑指引裏邊咧，其實佢都仍然有佢嘅空間一個嘅所謂彈性喺度啊嘛。咁呢個彈性就係每一個官嗰個嘅所謂。松緊嗰個程度，咁我自己睇就而家明顯地就將呢一種咁嘅量刑判刑或者甚至乎係理解案情嘅一啲結果咧，就係、是、作為攞呢一啲法官出嚟一個公論嘅一啲嘅理據啦。咁我覺得呢、這個咁當然係唔係一個健康啦？唔健康嘅原因唔係話你唔可以評論，唔健康嘅原因係。你有冇真係了解過嗰個法官嗰你嗰個判詞嗰個內容？甚或就係話究竟本身嗰個審訊個過程？我諗呢啲唔係一般人會好容易理解嘅嘢。咁但係點解我想提出一下咧？就係、是、因為如果你去睇翻呢一啲嘅案件本身，控方攞出嚟嘅證據係咪充分？辯方嗰個嘅答辯係點樣樣咧？可能就會令到大家明白點解有啲案會所謂即係入咗，有啲就唔入啊，告唔入啊咁樣樣。我諗大家要從呢一啲嘅角度去睇咯，就唔係咧，好似我而家見到好多網上邊啊嘅一啲嘅睇法，都係其實都係抽兩句説話出嚟，然後咧就本身嗰個嘅批評或者嗰個嘅評論嘅內容，仲比個案情講得更多。咁係冇乜意義啊！咁就最後只係會將一啲法官，有啲就界定為黃法官，有啲就藍法官。咁但係呢一個唔會令到個社會有進步，亦都唔會令到大家了解嗰個法律嗰、那個點解要咁樣判或者嗰個嘅程序咯。咁呢一樣嘢係冇乜大嘅即係作用咯，對個社會嗰個裨益。 咁其实针对住最近呢一啲嘅评论咧，其实行政长官系如何回应咧？因为今个星期二咧喺行政会议之前咧，佢都被传媒问到呢个问题啊。咁佢就话啦，即系一如既往咧，都系呼吁市民咧要尊重法庭裁决，唔好肆意评论每一宗嘅案件吓。咁系作咗呢个嘅回应嘅。咁但系亦都有报章就即系话，即系喂过往咧，林太似乎系回应有人批评法官裁决嘅时候咧，用词系比较强硬嘅。譬如極度遺憾啊，等等咁樣。其實政府應該即係或者政府官員去點樣去回應，即係坊間呢啲對於司法機構嘅評論咧啊？ 我諗嗱，政府咧就其實我覺得佢就一定係有個立場噶啦，喺尤其是係即係過去呢一段時間嘅呢一啲即係政治案件咧，好明顯，我覺得政府嘅官員係有自己嘅即係既定嘅一個嘅所謂睇法喺度，咁所以你話佢哋企翻喺自己嘅睇法上邊去作出評論啦，我覺得係而家呢一種政治環境氣氛底下佢哋嘅一個選擇咯。 咁但係司法機構嗰方面，其實政府有冇必要即係再做一啲即係可能再強硬少少嘅聲明啦？嚇，楊建興。 我覺得即係香港嘅法治社會，即係如果你嗰、那個個司法嗰、那個法官係那個獨立性啊，即係為咗或者受到一啲即係過度嘅一啲嘅政治嘅一啲干預，甚至係有一啲嘅提法，我首先講到，其實係衝擊住即係嗰個司法獨立嗰個系統嘅。 即係你話監察，即係你當然即係輿論監察當然可以，但係你話即係成立一個機構去監察，即係佢個司法，又或者係將佢嗰個判刑係逐個再去睇嘅話咧，咁呢個其實係衝擊住個制度嘅。 好，今晚節目時間到此為止，多謝兩位。